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昨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透露，本市已经进入了流感活跃期，北京市流感病例增多明显。在11月26号到12月2号期间，全市二级以上医院报告流感样病例14919例，门急诊就诊人数中流感样病例百分比占到1.38%，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增加，但低于去年同期水平。京沈高铁北京段的始发中到站新火站从昨天开始进入正式施工阶段。京沈高铁新火站位于北京市姚家园北街以南、姚家园路以北、驼房营路以东、蒋台洼西路以西之间的地块内，其站房总面积达到18.23万平方米。明年1月5号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将显著提升。随着今年底10条新线投入运营，部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进一步压缩，其中北京南到青岛间全程可以压缩58分钟，北京到牡丹江全程压缩8小时57分钟，牡丹江到北京全程压缩6小时57分钟。具体的开行时间，铁路部门将另行公布。消费维权新媒体联盟昨天发布2018网游及手游消费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其中青少年是游戏用户主力群体。今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投诉共549宗，涉案金额超万元的占比近20%，最高额度甚至达到10万元，使用父母账户进行游戏充值的现象呈爆发式增长。记者从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调局了解到，北京世园会各省区市展园的建设及室内布展工作进展顺利，来听报道。 北京世园局招展二部部长卢峰说，目前北京世园会各项工程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故宫绿化景观除了一些时令花卉需要明年在春季栽植，基本上都已经完成。核心场馆、中国馆、国际馆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和室内装修。中华展园方面呢，31个省区市已有10个完成了主体工程的建设，明年4月中旬左右，各个室内馆的结构的布展应该就完成了，花卉的布展也将陆续到位。 负责北京展园建设的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高级工程师傅立介绍，设计之初他们考虑了多种展示形式，最后还是觉得四合院最适合展示北京人的园艺生活。 从中国馆走出来，映入大家眼帘的首先是一段红色的宫墙，边上还有一棵现场保留的非常大的一棵柳树，转角过来之后就是街角的单牌楼，进入牌楼广场以后就拐入了我家院的这样一个垂花门的四合院，从西厢房出来就是很精美的一个文人花园，植物材料应用的都是当下推广最多的新型的植物材料，还有一些四合院里最常用的枣树啊、柿子树啊，包括玉兰、海棠，体现这种玉堂富贵文化的，都在我北京园中能够得到体现。 目前已有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20多个非官方参展者确认参展，园区招展任务超额完成。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望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西直门北大街二环到西土城路南向北方向，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的西向东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又到了周五了，哎呀，今天这个天儿真的是冷透透的了。但是今天这两位呢，会给我们带来很暖心的礼物。嗯，到了周五收礼物这件事儿，是不是让你们又有了更多的抵御严寒的动力？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 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一位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经理傅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下午好。 嗯，圆圆刚才说了哈，就是。今天太冷了，这几乎是今天早上朋友圈里边啊还有大家对话的一个开场白。 嗯 啊，就是今天你冻着了吗？哎，在这样一个猝不及防啊，把大雪节气过出了大寒节气的这样一个周五，我们首先要请圆圆给我们来送礼物，不然的话我们很难挺过这一个小时。赶紧给我们带来点温暖，实际的温暖。 是是是，别冷了，暖心的来了。 嗯，好。 其实现在呢，我要在这儿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错过了双十一没关系，全包园的双十二这个特惠礼包，现在此刻从乐享生活开始预售了，全面开启。 好，从我们的这个10:08啊， 对， 圆圆宣布这一刻开始预售了。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那我们双十二的这个特别暖心的超大的优惠礼包都有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9重好礼，这9重加在一起是超过双十一的优惠力度的 啊。双十二的优惠， 对。那首先呢，我们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包园是999块钱一平米，从设计就是从毛坯房您可以实现一个拎包入住的状态，那这其中呢还包含了全房的实木家具。那在双十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全房的实木家具呢由3套变成了4套，那是哪4套呢？您一会儿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啊。这是第一重。那第二重呢是算是我们双十二的一个首发的一个专享礼吧，就是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实木家具。之前呢我们包含了北美进口的 FAS 级的白橡木家具，现在呢我们连缅甸进口的卡斯拉木的家具都包含了。那第三重呢就是各种升级，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卫浴全面升级成了智能卫浴，然后第4重是我们的净水全面升级成了这个5重滤芯的纳米净水，还有第5重是我们的电器的礼包啊，之前是包含油烟机、燃气灶和洗衣机和电冰箱的，那现在我们的冰箱升级成了3开门，我们的洗衣机呢由涡轮洗衣机升级成滚筒洗衣机。 嗯， 如果您现在迫不及待的想现在我才宣布了五重还有四重您等不及您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啊、是哪九重400-606-8866。 好，这个电话一定要记牢了，400-606-8866。因为这个电话呢今天我们在乐享生活的直播的期间确实会有一个专享礼，待会儿圆圆也会公布。 是的没错，所以您要继续把这个暖心礼听下去。我继续说，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不管是不是整装，只要是我有装修需求，这个房屋的从量房到设计到出设计方案，然后我们才好按照我们这个方案去执行去施工，所以设计是相当重要的。那在双十二期间呢，我们不仅会免费送给您一个价值10000元的这个设计的服务券，而且我们在量房体验上也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会有一个，哎呀，这个还是留个悬念吧，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拆解，如果您等不及还可以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好，这个量房的秘密到底在哪里？ 是的，是相当专业，而且应该是您没见过的这些特别专业的家伙事儿特别全。然后第七重呢，就是在双十二期间您可以不加价免费升级这个头等舱的功能沙发。这是哪一种呢？就是像飞机头等舱那种沙发是一样的，腿托可以动，还有靠背也可以动的那种。然后第八重就是我们在双十二全新开放了一款实木家具样板间，它是美式小镇风格的，名字叫做幻月小镇，是不是听着就特别有意境， 特别的梦幻浪漫那种感觉。 对，是的。然后它这款样板间跟其他的样板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些可定制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您如果要是等不及想看样板间长什么样的，然后想了解一些更多的细节，您可以打电话先预约一下我们的设计师，400-606-8866。另外最后一重啊，重头戏来了， 终于要说到只属于我们乐享生活直播阶段的这份礼物。 对，就是在乐享生活节目结束之前进线的听众朋友，您可以专享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八重礼之外，您还可以得到一台50寸的液晶电视超大礼包 啊。这个只有这一个小时可以享受啊。 对，是的， 在我们11点节目结束之前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在前面圆圆说到的这八重礼的基础上啊，还有50寸的液晶电视在等着你。哎，我们上一次就说到了这个，我们升级了液晶电视啊，然后呢也是非常惊喜的，但是我们没有公布说这个尺寸到底 是多大的。 今天算是解密了，刚才呢也说了一系列的惊喜给到大家，包括说，哎，我们这一次双十二开放了全新的一个样板间，这个家具它首先是全实木的，第二是可以定制了啊。很多人原来可能看到我们全貌园的样板间，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哎呀，这要是可以变成我们家很不一样的这个就好了，会有这个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蔡萌蔡总这边也会把刚才圆圆说到这九重礼再细化一下，给我们刚才埋下了很多的悬念和秘密。除了可以拨打400-606-8866迫不及待来解密，同时呢获得我们的乐享生活专享礼50寸的小米液晶电视之外，还可以接着听啊，我们蔡总有很专业的一个解读，要帮我们来解密这些事情。 对，首先一个呢，刚才圆圆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我们这次双十二活动预售，还有带给咱们乐享生活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福利。那么好多人听了以后呢，觉得全包园999元每平米，80平米80000块钱，确实很便宜啊，还含实木家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会不会打折扣？产品品质会不会打折扣？你会不会用到一些二线的不知名的品牌，然后来让我们去买单啊？那么在这个环节呢，我会做一个详细介绍。那首先呢，刚才圆圆介绍到我们的设计服务啊，其实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免费服务不代表这个服务没有价值。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设计师是要在客户朋友们到达展厅的时候，就会带客户去看我们的10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那么同时呢也会参与到选材的一些专业化的建议。那么还有呢，最主要的就是设计师会为您提供上门量房服务。那么这个量房服务包括他后期出平面图、出施工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统称的就是设计服务吧，是完全免费的啊。但是免费不代表品质或者服务的这个内容发生 打折的情况。 嗯， 那么这块呢，我就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设计师是怎么去量房的。您听一听这个环节是不是对您来说很有帮助？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房子的装修，其实第一步就是对这个房子的量房设计。那么设计量房设计准确、精准、到位以后，那么您未来对于这个家的美好生活的愿景才可以先跃然纸上，然后未来先纸上谈兵，然后再到现场进行这个施工作业。那么我们第一步这个量房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量房的数据是否准确，量房内容是否能涵盖您这个房屋更多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都会对为您家未来的这个装修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那么我们的这个量房箱，我们是量房箱啊，全包圆的设计师在提供上门量房服务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量房箱去到您家的。那么再形象一点的话，我描绘一下这个量房箱的体积，它有多大呢？ 嗯， 大家出国坐飞机都知道要带这个大一点的行李箱，那么托运箱的尺寸，像28寸的这种大的托运箱，这其实就是全包圆量房箱的尺寸。那么好多听众朋友们可能还没有概念，那我再举个例子，其他的就是全包圆以外这些公司的设计师是怎么去量房的呢？一般会拿到一个合尺卷尺， 嗯 啊，或者再高级一些的带一个激光尺， 哎，这个我见过， 对，然后带上一个笔记本，嗯，带上一根笔，然后上您家去量房， 或者是带上一个助理，助理带上一个本儿、一根笔。 对对对对，他们是这样一个量房工具。那么全包圆，刚才我说了，是一个大于28英寸行李箱、托运箱这样的一个量房工具箱。 嗯， 那么这个工具箱里都有什么内容呢？首先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激光尺。这个是必备的。那么通过激光尺去量房，获得房屋的具体尺寸，每个空间的长宽高、墙体厚度啊，都通过它来完成。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内外直角检测尺。这个呢起什么作用？就是您家收房以后，或者您有一个老房交给我们装修的话，先用这个测角度的这个尺子测一下您的这个阴角阳角是不是达到了正常施工所要求的标准。那如果没有达到，我们后期在设计在做施工的时候，这个墙体的情况我们就要做多做关注，而且要加一些内容去把它做找平找直的这样的一个工序。所以它在初期量房的作用也非常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激光投射仪，注意啊，是激光投射仪，不是激光投影仪。我们不会带一个投影仪去量房的， 说来看一下设计图。 对对，它是投射仪。那么这个激光投射仪主要就是做垂直定位、水平定位的。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洞口是不是横平竖直的啊，它把它那个激光投射仪上面有水平尺，把它放正以后，然后把这个线打出来，看看哪边不平整的，也要在后期施工的时候加以注意。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相位测距仪。这个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对于一个家来讲，隐蔽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电路系统，对吧？那么这个电路系统会不会出现短路啊？会不会在后期使用过程中产生漏电风险、漏电隐患啊？其实都要通过这个相位测距仪对这个家里的用电情况做一个初步的筛查和判断啊，那个也相当于是做一个安全用电的检测。因为比如说有些新房、毛坯房，我们收房以后啊，水路电路可以不用做太多的改动啊，但是这个电路系统做的是不是到位，是不是合乎标准，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我们需要用这个相位测距仪来做一个初步的检测。那么还有一个呢，非常重要，是金属探测仪。金属探测仪起什么作用呢？我们要测定钢筋的位置，了解房屋的它这个骨架或者框架的一个受力结构，哪些墙我们可以动，哪些墙不能动啊，一测便知。 哎，以前我觉得很多的设计师基本上是靠经验判断， 嗯， 对吧？去了以后，因为他没有这些这么多的东西，如果只有刚才蔡总说的那一个激光笔一样的东西的话，那么我印象当中啊，在早一点的时候，其他的公司如果装修来测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工长和设计师两个人一起，或者还有监理吧，啊，敲一敲， 咚咚咚，敲敲墙 啊，这是承重墙啊，不能动哦，好了，然后助理记下来，啊，然后 对， 哎，你看有刚才，哎，我们说到的这个叫金属探测仪， 对， 嗯，我就可以不用敲了，我就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这是可以拆的，这是不能拆的，更专业、更准确了， 对， 嗯。 哇，这哎，这所有的我们还再说一遍电话吧，不然大家说，哎呀，这么专业的一个，我也想很炫酷的被你们量房，怎么跟你们取得联系？ 要想取得全包员量房服务的话，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666-8866做一下预约。 哎，而且记得呢，还要说啊，刚才我听你们的这个推广部的经理圆圆说了，哎，还有一个在11点之前打进电话的特别的福利啊，是什么？都可以问一下我们400-666-8866的客服人员。 没错， 好，他还没说完呢。 这个量房箱刚刚说了一半多一点， 哇，真是个大箱子， 确实很大啊。那个，所以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啊。那么包括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噪声测量仪。噪声测量仪，其实这个好多人不理解，你装修测噪音干嘛呀？其实这个它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老房啊，它的窗户已经相对老化了，那么拿这个噪声测量仪的话，测一下房屋内部密闭完了以后的噪声指标在一个什么水平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未来呢会在客户装修的时候给到一些专业化建议。比如说有些房子它是临街的，那么您可能就要选比如我们现在都是断桥铝门窗嘛，您可能就要选厚一点的，比如70的。那朝小区那一侧，为了节约造价，您可能选50-60的就可以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如果噪声很大，临街那边您是不是考虑要上到3层中控玻璃？而朝小区这一侧相对安静呢，您可能用到2层中控玻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噪声测量仪，可以在第一时间把您居室的一个噪声情况做一个测量，因为有些人实际上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可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点声音就会难以入眠，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全包员我们全方位考虑客户需求的一个体现。那包括这个箱子里面还有空气检测仪啊，水质检测仪啊，其实是对您家的一个空气指数还有水质情况做一个初期的检测和判断。那么还有就是叫照度计量检测仪，它是对于各个空间的一个亮度，我们有一个测量，比如自然光到什么样的这样的标准。那么比如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哪些位置可能还要做一些辅助照明。 这个亮度的问题啊，你看以前如果没有这个这么专业的一个测量箱的话啊，对，你想想比我们的28寸的这个行李箱还要大，那我们设计师